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55章，迟到。来自于深秋的寒风从耳畔刮过，夹杂着各种食物的味道，轻而易举地将这条小巷笼罩在其中。不远处烧烤摊上往上冒着浓烟，有几个姑娘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一边偷偷地往这头看。袁子峰想了想才开口问道，比如？ 哼，比如走在外面总会有几个搭讪的小姑娘。 原来是这方面的相似。切，我从来不搭理。 阿锦也不怎么搭理。哎，我现在都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咱们学校有不少姑娘跟他表白，直接拦住的，送情书的，你能想到的办法都有人用，不过他很不解风情。 那时候李于锦毕竟是蝉联6年校草，多招蜂引蝶的人，却偏偏很孤僻，只和李亲书一个人玩得来。他们俩好到几乎穿一条裤子，但是关系一直都很单纯。连李亲书自己都说不清楚两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暧昧起来的。李亲书陷入回忆里，不爽的那自然是袁子峰了。他用筷子敲了敲桌子喊道，喂。李亲书抬起头，当着我面想你前男友你觉得合适吗？袁子峰已经把自己挪到了李亲书现男友的身份上。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又不是我的谁。 当着你未来男友的面想你前男友你觉得合适吗？这哎，李亲书又是无奈又是好笑，将老板端过来的菜往他面前一送。 哼，赶紧吃，省得你都被饿得胡言乱语了。 袁子峰冲他笑了笑，倒也没再继续说下去。李亲书在李玉锦的控制下其实挺少吃这种不健康的街边摊的，再加上晚上吃了不少，所以从头到尾的他几乎没怎么动过。袁子峰一个人吃了所有的串，满足地搓着自己的肚子，也不想动弹了。最后还是李琴书把他拖回了家。两人各自洗漱回房。接下来的日子就过得格外平淡了。袁子峰没再放过风，每天除了学习就是篮球，两点一线，活得比高僧还高僧。他甚至没什么时间去琢磨李琴书和李于锦之间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他们俩现在怎么样了。但后来他打听过，因为退婚的事儿，楚家和厉家闹翻了。袁子峰一次偶然在街上看到过楚青青，对方跟自己的小姐妹一起在逛街，从面上看不出任何不对劲儿，他也没上去打招呼。校运会那天正好是周末，袁子峰捏着一张邀请函回了家。李琴书正在书房跑步呢，他抬手抹掉额角的汗，喘着粗气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喏，明天打比赛。”袁子峰用食指夹着校运会薄薄的一张邀请函。李琴书伸出手调慢了跑步机的速度，这才接过来打开看了一下，应该是学校做的。 嗯，好，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 啊，去年我们学校的校运会我也参加了，结束的时候一群女孩子蜂拥上来送花。 哼，今年应该也不例外吧，毕竟你在学校这么受欢迎。 袁子峰见他好像没听懂，也不好意思自己主动要求，张了张嘴。啊， 最近数学题做得怎么样？ 哎，话题又滑向了学习。袁子峰发现李琴书这个人真的特别喜欢给人当老师，他叹了口气。校运会当天学校人不少，这算得上是高三最后一个放松日了，班里的人都挺激动的。独独林天宇没什么其他表现，趴在桌子上写作业。这段时间谢廖东也能和他说上几句话了，不再像以前那么针锋相对，于是问道： 班长，你不去看看吗？ 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一群吃饱饭没事干的大力王在比谁的力气大罢了。 林天宇翻了一页英语卷子，笔在草稿纸上画了画。谢廖东、袁子峰呵呵了，对，此处他们呵呵了。 哦，抱歉，忘了你们也是吃饱没事干的一员了。 袁子峰合上钢笔，收好卷子，走吧。篮球赛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，白天袁子峰在操场上溜达了会儿，觉得挺无聊的，干脆跟谢廖东说了一声，打算回教室。谢廖东特不能理解地看着他： 你回教室干啥？教室现在应该就林天宇一人吧？ 回去学习。这次期末考试，我一定让李琴书对我刮目相看。这次少年的胜负欲在作祟，一时报复心理在作祟。一方面，他得让李琴书刮目相看；另一方面，他希望让李于锦意识到，他袁子峰并不是干啥啥不行的人，他只是不乐意去干。教室里果然只有林天宇一个人，他在读英语，发音不太标准，但比班上的绝大多数的同学已经好了不少了。这段时间他的英语有进步，导致分数整体提升，已经挤进了年级前三十了。这个成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吴东高兴的差点在班里放了三天三夜最炫民族风，最后还是林天宇把他给拦住了。听见脚步声，林天宇抬头一看，微微的怔愣： 你怎么回来了？ 挺无聊的，做会儿题。袁子峰说着，将数学题本翻开，顺势在他的身边坐下。林天宇一脸复杂的看了他半天，这才道： 你知道班上的人现在都怎么说我们吗？ 啊？ 黑白双煞。 林天宇说着，眼底泛起了一抹笑意。 听起来虽然不怎么好听，但是夸你的。 哼，我还该道谢了。袁子峰说着，用笔在纸上划了两下，开始认真的看题。 嗯。 林天宇突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，扭头看了他半天。 你什么时候比赛啊？ 啊？ 比赛时间？什么时候？ 四五点吧。袁子峰回答了一句，林天宇点了点头，就转身认真地做作业去了。教室里跟外面的人声鼎沸比起来，显得格外的安静。林天宇认真地看着书，袁子峰也认真地看着题，两人互不干扰，看上去竟然还挺和谐的。下午四点钟，袁子峰收了笔，起身往外走去。他没打扰林天宇，对方似乎在背英语的作文，看上去挺认真的。篮球馆里人声鼎沸，两边的观众席坐满了女生，有的手里还拉了袁子峰必胜的横幅，看上去还挺壮观的。虽然这样的壮观袁子峰不是第一次享受了，但他还是挺想让李琴书看到，有点想炫耀。袁子峰不动声色地在场馆里环绕了一圈，没看到李琴书的身影。他下意识要往一边走去，打个电话询问李琴书走到哪儿了。谢廖东跑过来拽了他一把： 哎，发什么愣呢？赶紧换衣服去，快开始了。 袁子峰眉头一拧，心情很不爽地往更衣室走去。场馆内开了中央空调，只穿短袖短裤也不觉得热。 袁子峰身材不错，手臂有薄薄的肌肉，力量爆发时更是惊人。他一只手指转着篮球，视线仍然在场馆内群寻着，可还是没看到李琴书。难道堵车了？不应该啊，今天是双休，没有上下班高峰。袁子峰心情很不爽地登场了，一上来就势如破竹，连破数人，进球无数。哇，女生的尖叫声几乎把场馆掀翻了。他们这一队的分数直线上升，逼得对方一个可怜巴巴的单数下一秒就要消失殆尽了。中场休息，谢廖东上前撞了撞他的肩膀。 哎，吃激素了？ 袁子峰很不爽地撇撇嘴没说话。李琴书怎么还不来啊？他靠在栏杆上，用毛巾擦了一把额头的汗，正要开口呢，眼前突然进入一瓶运动饮料。袁子峰眼神一亮，扭头看去，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意料中的人，居然是林天宇。 啊，给你的。 谢了。哎，袁子峰接过来晃了晃，打开瓶盖，一口气喝下去一半，手攥紧成拳，和林天宇轻轻地碰撞了一下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，顿时引起了场馆内部分女生的小声尖叫。袁子峰看过去，总觉得那些女生眼神如狼似虎的，好像在说着什么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 没什么。 啊。袁子峰应了一声，将剩下的半瓶饮料喝完，下半场开始了。有袁子峰在，他们队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，毫无悬念，对手也是输得心服口服的。袁子峰虽然赢了，心情却不怎么样。李琴书没来。袁子峰将毛巾盖在脑袋上，叹了口气往休息室走。走了没几步，却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。 子峰。 他身体猛地一僵，甩开毛巾扭头看去。不远处，李琴书靠在栏杆旁边，小弯了眼，手里还捧着一束满天星。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装，像是刚从什么正经的地方赶过来。袁子峰飞快地冲了过去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